街头，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浇灌里努力清醒着，也浇灌里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变成回忆。 除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女人还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下落尽，漫长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我不怪你。会结束呢？那一刻是最后一刻，想把你紧紧抱着，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留下你错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如果我变成回忆，最怕我太不争气，顽固地烂在空气，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爱我的你痛苦承受失去，这样不公平，请你这里把我忘记。 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觉

是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他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迷信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明天我会选择自己旅行，不轻易恋爱，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接受爱情自由安排，谁才是我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小时候的北京是大碗茶里的闲散时光，是街巷间深处的深深叫卖，是空气中的香气和舌尖上的味道，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娓娓唱腔。现在的北京有一个声音在上空循环， 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969，春节的故事。 春节，中国传统最盛大的节日，从腊月23祭灶开始，直到正月19，4000多年的文化沉淀，使这个节日成为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和华夏人永远的精神支柱。历史上的春节，人们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活动均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民族特色。春节有古训，七不出八不回，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七不出说的是出门前有7件事情没有办好，不要出门。这7件事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即平常我们说的开门7件事儿。以前出门的人往往是当家人，是一家的主心骨，因此必须安排好家里的生活才能出门。八不回说的是出门后有8件事没做好，不要回家。这8件事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人的8条做人基本道德准则，违反了任何一条都是对不起祖宗、捂脸面对家人的。做到了古训，就要欢庆春节了，全家团聚、饮酒、吃饺子、放鞭炮、拜年，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民间表演、放烟火、赏灯等娱乐活动，表达了华夏人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其实一年到头，回家过年这4个字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期盼。过年的气氛在空气中愈酿愈醇，心早已随风飘向了家的方向。无论你这过去的一年过得怎样，我都真诚地祝福你能平安到家，温馨团聚。亚威在这里给您拜年啦。 明星钟情969， 钟情969， 我是主打。 我们是 SHE 笑声中的我们，一起举杯吧，给个理由先。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一些。 有大雨上脸，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